拥抱最温暖。 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首先来关注铁路方面的消息，北京到雄安新区要开始修铁路了。那日前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在它的官网上也公布了新建铁路北京到雄安的第一次环评公示信息。京雄铁路全长100.283公里，北京境内呢设了3站，而且均在大兴区，终点为雄安东站。今天9:0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北京今天的天气多阵雨或雷阵雨，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注意防雷和防雨。目前依然处在地质灾害的风险蓝色预警当中，出行时呢一定要避免到山区、河道等危险的地带进行活动。预计未来一周，北京的雨水会非常的频繁，凉爽的天气也将会持续。日前国内最高速的悬挂式单轨列车在中车青岛四方股份公司下线，进入了形式试验和试运行的阶段。列车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车底距地面的距离达到5米以上，载客量呢可以达到300到510人，最高的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继续来关注共享单车的新消息。最近一款双人共享单车现身了京城，解决了一些用户双人骑车的需求问题。但是这种共享双车呢，不能使用到市政道路上，只能在小范围内行驶，否则将会持续的扣费，甚至会面临罚款的风险。报名参加北京一日游项目之后，却在游览的途中被要求补交自费项目，乘客在拒绝交钱之后，不仅被导游语言威胁，还被扇了耳光。根据日前我们了解到的消息，游客参加北京一日游遭扇耳光的事件有了新的进展。昌平法院审判5名黑导游因犯强迫交易罪，分别被判处了8个月到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留下孤单永远。 天，是谁的眼泪模糊了画面？最后的那一天，最后的那一天，想不起为何我们都忘了说再见。哦哦，你是否也怀念相爱的第一天？什么感觉？最后的那一天，最后的那一天，我立在终点，相爱的机会，最后的那一天，最后的那一天，心碎来不及遮掩，写坏的万劫片。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的统计数据，并显示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的价格环比平均下降了0.1%和0.2%。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北京前门多条胡同禁行共享单车引发了争议，而当地的街道办最近也回应称，有关的禁令呢已经取消，将会研究运用定位系统划定禁停区和停放区。来自公安部公布的消息，三月以来，全国共侦破了黑客攻击破坏和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达到了1800多起，涉及各类的公民个人信息达到500多亿条。为了关爱空巢老人，杭州的一个社区专门为回家看望父母的子女提供了半日的免费孝心车位，车主在物业办理手续并提前预约之后，即可使用孝心车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10几天发布了高温预警，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随着雨水逐渐向北推进，南方的高温将会明显的增多，并且持续10天左右。 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

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相信很少有一个歌者能够像林忆莲一样成为乐坛的常青树，正值巅峰30年。林忆莲曾经用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她说：“至少还有你是爱情中的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是女人林忆莲，而铿锵玫瑰是作为歌者的林忆莲。”这么多年来，林忆莲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上天给自己的才华，她不断的打磨，才有了现在这么好听的声音。听现场的人也都盛赞他的水平媲美 CD， 气息绵长，音准完美，几乎没有任何的瑕疵。如果没有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练声，相信很少有歌手会做到这一点。而我觉得作为流行歌手，光是唱得好，有主见，有好作品还不够，只有人歌合一才能够让人不忘。继续来听到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 关心谁？

好像人总是喜欢怀旧哈，总认为一些歌曲还是自己年轻时候听得更好听一些，尤其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蔡依林的《柠檬草的味道》还比较火，歌词里写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好像还是某一些 QQ 空间的签名哈，还是熟悉的旋律，也还是熟悉的歌词，而这首《柠檬草的味道》又曾经是多少人青春的回忆呢？ 我们后来有没有再见，旅行了才会笑得怀念，突然我记起你的脸，那触动依然像昨天，对自己我终于也诚实了一点，是不是回忆就是淡淡柠檬草，心酸里又有芳香的味道，曾以为你是全世界，但那天已经好遥远，绕一圈我才发现我有更远地平线，我们都只是不适合，我要的我现在才懂得，快乐是我的，不是你给的，寂寞要自己负责，